江木涛的无浪突然爆发，向沐浴成风发起连续的攻击。杜明抓住这个机会，残忍静默正在飞快贴向沐浴成风。啊，叶秋的君莫笑在向这边移动，不过应该是拦不下了。包子入侵偷袭了，算是偷袭吧，不过躲过了。 解说潘林激情澎湃地解说着这场即将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战斗，而对场上的另一处，不是转播没有注意到，那是相比起这段，这两位所带来的场面其实不够激烈精彩。孙祥的一叶知秋转火支援了周泽楷，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和吴起联手奠定了那段的走向。就如同开场时两人包夹紧逼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一样，这一次两人用了几乎同样的手法对付起了乔一帆的一寸灰。不过因为周泽楷那端形势有些紧迫，所以这一次两人没能将意图执行彻底。孙祥提前一步让一叶知秋转火，将乔一帆彻底交给了吴起一人。这时吴起的残忍静默还没有真正完成贴身，但至少已经紧紧咬住了一寸灰。一寸灰作为镇鬼的能耐此时基本是无从施展了，残忍静默咬得太紧，一寸灰根本没办法停下来进行一个鬼阵的吟唱。乔一帆只能让他跑，不停地跑，他想拉开距离。暗阵、冰阵这些鬼阵都已经冷却完毕了，可是他没有施法的空间。但是乔一帆没有慌乱，他仔细观察着眼前的一切，他知道只是和残忍静默一味的赛跑肯定是无法摆脱的，他必须要利用地形。好在镇鬼也是有一点近身搏杀的能力，乔一帆操作着一寸灰且战且走，一边仔细观察着前后左右，将视角所能看到的一切都细心地记下来。渐渐的，一个计划在脑中成型。就这样，乔一帆的主意虽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他也只能放手一试了。近身搏杀到底不是一个镇鬼的强项，他这样且战且走也已经被吴起的残忍静默伤到了不少血。月光斩，一寸灰突然出手，看似突兀，但他一个镇鬼斩技来来回回也就是那么不多的几个技能，亏的都是低阶冷却较短，否则早就没招了。月光斩，这已经是一寸灰不知道多少次施展了，使得再突兀对吴起来说却连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他想也不想就已经有了快速应对。横身错位，残忍静默的步伐走得比较大，因为月光斩会接满月斩，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连斩套路，而满月斩根据操作者的控制通常都会追着对方角色闪避的方向有一个偏转，所以闪避月光斩就要将之后的满月斩一同考虑进去，闪避的幅度要大一些，这时候试图使用交叉侧步一类的技巧那肯定是要吃亏的。没有，吴起看穿了乔一帆的手法，但是他却也没有能够破解的办法，这就是基本套路的价值，能称为基本那都是经过千锤百炼使用率极高的技巧，这些技巧经过了足够的检验，无论杀伤如何但先将自己立于了不败之地，碰上这种技巧玩不出什么花样，应对的手法那也是经过这么多检验所存留下来的最有效的，对于刺客来说那就是眼下残忍静默迈出的这一大步。不过这一次刀光在斩出这记月光后立即就已散尽，没有满月斩，但是依旧不算是个意外，这是一个基本套路，自然早被吃透了当中的所有变化。月光斩、满月斩经常用来连招，但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连招，不过因为这个经常，所以月光斩都要当作两个技能去躲，这没得商量，就算对手本就是不打算用这连招的，但若你真就只当是一记月光斩去应对，那么对手临时调整再补一个满月斩也是顺手之极，所以没办法，明知道有可能有这种变化，但也只能等变化出现之后再拆招。 乔一帆之前让一寸辉出过三次月光斩，都是之后顺势就补满月斩，很快很稳扎实的基本功，让吴起丝毫不敢大意，他的表现也很稳，所以这一次第四次残忍静默一大步，依旧是把一个月光斩当两个技能来躲，但是这一次只见月光不见满月，这样会生出什么变化，这可就不好说了。这之后可做的选择很多，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为什么月光斩后接满月斩会被用得这么频繁，就是因为这两个技能连着用，毫无破绽，最为安全保险。可当月光斩单独施展的时候，这一击就显得有些单薄，满月斩不出，对手反应快，快速抢攻的话，那对正轨来说可是很难受的。吴起反应很快，一见刀停，就知这一次乔一帆要生出变化了。虽然之前领教过三次套路，但是吴起的思维可没有固化。湖光闪，就像是早有准备一般，残忍静默冲上，极快的反应已经无需担忧乔一帆是不是故意让一寸辉打一个时间差，这么快的反应，乔一帆就算真是故意将连斩空出时间差，那这时间差怕也是成了漏洞。叮，碰撞声清脆响起，一寸辉手中太刀血纹拦在身上，架住了残忍静默连人带匕首的这一抹湖光闪，格挡。乔一帆让一寸辉施展出的赫然是一记格挡，架住了快速无比的湖光闪，显然这一招也是早有准备。不好，吴起心里顿时浮起这样的念头，月光斩连满月斩的基本套路他有准备，月光斩后不接满月斩的变化他应变急速，但是对他应变急速的抢攻，对方也早有了防备，这太明显了。乔一帆的念头是走到这一步的，他是看准了吴起会在这个变化中发动抢攻的。格挡，兵器相撞，响之一声，双方的角色在这一瞬离得极近极快，吴起在屏幕上看到两个角色交错的兵器，看到对手角色一寸辉那张看起来有些阴郁的脸，但是很快那张脸就和他拉开了距离，格挡架住了他的攻击，残忍静默的身形顿时止住，他一寸灰却借着这一格挡身形向后急速一滑，这全是系统强行给出的判定，吴起没有办法干扰，但是这一瞬毕竟很短暂，他已经飞快开始后续的补救，如影随形，提升速度强制跟随目标。残忍静默在状态恢复后立即施展着这个技能滑上，身后一串残影，但是正前方两道剑光交叉斩出，仿佛凝固在那儿，就等着残忍静默撞上去一般。十字斩，如影随形，那也不能穿透攻击，变相绕道倒是可以，可是眼下十字斩太近，速度太快，变相反倒已经来不及，只有取消技能。残忍静默最终硬生生的一个急停，将自己顿在了十字斩前，再变向，再启动，再追，这一下子不知慢了多少。结果只是这样，乔一帆还嫌不够，一寸辉抓紧时间开溜时，还扫了一记地裂波动剑过来。这一幕电视一直没有给画面，但现场有全息投影，有无数悬在上空的电子大屏幕进行多方位的呈现，观众想看倒是一点也不耽搁。这轮回观众里总是有点粉吴起的，此时看到乔一帆连施手段，愣是把残忍静默就这么卡在了原地，连他们都觉得憋屈。就这么片刻的功夫，一寸灰早溜到一栋一边高一边低，半截都沉在地底的不知什么建筑后了。这下吴起可不敢再让残忍静默直接追上了。一寸灰脱离了他的视角，接下来的举动全成了位置。距离已经不是用来权衡优劣的唯一标准了。跳上，绕前，摆在吴起面前的有两种选择。